判。雙方在會議後發表聯合聲明，表示歐盟和印度同意重啟談判，達成一項全面互利的貿易協定，以應對目前的挑戰。聲明又說，為了令到談判取得成功，雙方必須解決市場准入問題。歐盟和印度都表示，將會致力於可持續和包容的經濟增長，在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過後盡快恢復經濟。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天氣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本週中期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 86%。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接著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是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4級，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風4級，間中5級，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21公里。东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其实打完针就不会即时有抗体的，因为那个免疫系统是需要是去调整和去产生一些抗体，通常大概是10至14日左右身体里面就会产生足够的抗体，很多时候接种第一剂疫苗的时候那个抗体未必是那么高的，讲紧六成或者七成人有那个保护，要接种第二剂之后的7至14日先正会有一个八九成的一个保护率。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唉，又塞车。 我是 Lazy Lion， 等我话你知，叹少啲气，由简单做起。如果距离唔远，不如搭小程车，选择行路到目的地，用少啲交通工具，可以减少碳排放，令空气清新啲嘅。喐一喐，健康啲，环境又好啲，人都开朗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有戏有。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很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凉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节目《Beautiful Sunday》。今日咧，除咗系一个美丽嘅星期天咧，我谂对于好多仔女同埋做咗人妈妈嘅女士嚟讲咧，都系一个好特别同埋好温暖嘅日子嚟噶。希望今日咧亦都系一个 beautiful 嘅母亲节。最 beautiful 咧，应该系可以同自己屋企人一齐啦。无论你系真系一个好完整家庭，有爸爸妈妈，定还是系咧母兼父职，又或者系父兼母职，我相信咧你都会有一番好独特嘅体会，就系同你嘅屋企人咧喺一齐相聚嘅时间咧，永远都系好似几多都唔够啦。好多时咧都系会好挂住大家，好想用各种嘅方式咧去问候大家，又或者有好多嘅爱意咧。男士唔知会唔会咧？如果唔系好肉麻或者唔善于表达嘅咧，就未必会成日讲出口啦。亦都有啲人咧，好中意乜嘢都讲出口，咁啊亦都可以氹到咧，屋企人都好开心啊，好甜嘅。有时咧啲特别嘅节日咧，就系特别可以俾我哋平时一啲讲唔出口嘅说话啦，一啲我哋所谓好肉麻嘅说话咧，可以喺呢啲时候讲出嚟啦。如果你今朝早都有啲说话想同你嘅屋企人讲，特别系妈妈啦，可以打电话嚟嘅18723588，希望咧透过大气电波将你一啲好想讲嘅说话咧送俾佢啦。又或者系咧，如果你准备做爹哋妈咪，或者系将会迎接屋企一个小宝宝咧，唔知你呢一刻嘅心情又系点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分享一下嘅，18723888。今朝林慧喺呢度同你倾下偈。 为何每次一想起你，暖意透心上，像长秀发伴清新的脸，柔情意倔强。你送我带最笑意，我已充满幻想，一双灵魂之窗， 灵魂之窗 几漂亮， 几漂亮。 原来你也怕偷偷想我，与我也一样。为何见我会不知不觉忘形和紧张？暗暗里彼此欣赏，一颗心已奉上。这点爱藏于心， 藏于心， 留于心。像是月亮又像太阳，告诉我方向。谁是我所想 ？My love， 浪漫在逐渐地酝酿，但愿夜更长。忘掉那紧张，曾对镜说出一千次我爱你这话，为何碰见却偏偏感到难为情害怕？每晚也悄悄盼你会给我电话，仿佛隔层轻纱。像笑话，旁人却替我焦急，代替我说这话。盼来与你的对话，是我如何潇洒？你说你早感到，我心正念挂，这一切如烟花，闪烁醉人火花。又像太阳，告诉我方向。谁是我所想 ？My love， 浪漫在逐渐地酝酿，但愿夜更长，忘掉那紧张。轻轻地挽着你手。还深深一吻如密友，愿一生分享乐与忧。My love， 像是月亮又像太阳，告诉我方向。谁是我所想 ？My love， 浪漫在逐渐地酝酿。 诉我当下，谁是我所想 ？My love，Let it be forever， 在尽千地运 ，Never let it end， 但愿夜更长 ，Please 忘掉那紧张。 听住音乐咧，有时咧会有好多唔同嘅回忆涌上心头嘅。唔知呢一刻嘅你，又有冇一啲同妈妈有关嘅回忆系你而家记得嘅咧？今朝早咧，林伟继续喺呢度，朝头早六点到七点嘅时间，希望收到你嘅电话，一齐分享啊！1872388咧。 我唔知道点解你要咁对我，我只系知道无论你点样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甚至恨我，但系我仍然永远永远爱你， 永远爱着你。就算我碎了，都深爱你，永没法被淡忘。 来自草蜢的这一首歌，我想呢从做妈妈的那一刻开始呢，妈妈都是肩负着这五个字的，就是永远都爱着自己的仔女。送上这一曲《永远爱着你》。I've loved you

错，就是求自我，未珍惜身边一个，在此生再不想错过，从年月里能全部看清楚，由始至终。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英国地方选举的点票工作继续，在选情备受关注的苏格兰，争取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预测可以取得当地议会129席入面的64席，未达到65席的多数议席最低标准，但是相比2016年选举多赢一席。外界预料苏格兰民族党有望连续第四次在苏格兰议会选举入面胜出，并且筹组当地政府。党魁施亚晴亦都好大机会再次当选苏格兰首席部长。施亚晴形容苏格兰民族党在今次的地方选举入面取得历史性和非凡胜利，又说自己的首要工作是协助领导国家走出新型肺炎疫情。不过他说仍然有意在危机过后举行苏格兰独立公投，又指首相约翰逊或者任何人阻挠苏独公投的意图没有民主理据。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间中学对开，在放学时间发生爆炸，死伤者包括学生、家长和途人。有报道说最少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另外有报道就说可能多达最少55人死亡，超过150人受伤。又指袭击涉及汽车炸弹和迫击炮。社交媒体有相片显示爆炸发生后街上布满血迹，书本和书包散满一地。暂时没有人或者组织承认责任。报道指真正的襲擊目標有待當局調查。教育部發言人說大部分被爆炸波及的都是女孩子。歐盟批評今次襲擊以學校女生為主要目標，等於襲擊阿富汗的未來。回來本港，勞工處高度關注昨日上午在南丫島一個地盤發生的致命工作意外，處方表示十分難過，對家屬致以深切慰問。警方昨日朝早接报，是指索固湾第三街一处工地一名49岁男工人昏迷，由直升机送院后证实不治。劳工处指死者当时正是驾驶一架车运送一块大石，落车的时候石块跌出车外，车辆撞到石块之后，工人被抛出车外昏迷。劳工处已经向有关的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该处操作有关车辆，进行打石工序和运送石料工作，直至处方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如果调查发现有违例事项，一定会依法处理。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专页表示，安排7座发现有变种病毒株确诊个案的大厦，大约2200名住客到检疫中心接受21日检疫，是由于当时无法估计病毒传播有几广。他说一旦有多名的市民受到感染，社区爆发会一发不可收拾，市民恢复常态生活的盼望亦会落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平日或者你会对佢讲呢句说话： 今个月啲零用钱可唔可以再加少少啊？ 好肚饿啊！有饭食未啊？ 嗱，呢个月嘅家用啊！ 但系喺呢个特别嘅日子，你应该讲一句咩咧？ 妈妈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系无论你系司机、乘客，亦或系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同埋专注，唔分心，加埋对交通规则要上心。咁会有乜嘢好报？咪就系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郑则仕喺最新嘅电影再次饰演猪油仔，对手变成吴镇宇同梁家辉，感觉系 撞镇宇啊！家辉哥系好多戏，我由跛豪发掘我，然后介绍咗我跟雷诺。当 ICC 出嚟之后咧，佢两个人发生一个好大嘅变化，咁我企喺中间，好难去抉择咗你去跟边一边。以前比较单向啊嘛，而家比较复杂。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师培私家星期天。 今日嘅嘉宾有嚟自雅加达，而家喺香港理工大学读紧时装设计嘅 Fiona，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下你嘅穿搭小贴士咧 ？Hello semuanya， aku Fiona， aku dari Jakarta Indonesia， sekarang aku belajar di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Fashion and Textile Design tahun ketiga。 Kalau menurut aku sebenarnya untuk warna、it does not matter that much， karena setiap orang punya preference，、karena kan sesuai dengan warna rambut juga。Ada yang warna rambutnya hitam, ada yang warna rambutnya pirang. Jadi warna itu sebenarnya preferensi. Tapi yang aku bisa kasih masukan itu mungkin lebih ke body shape. Kalau misalkan body shape-nya mungkin inverted triangle, segitiga terbalik, itu bisa cari baju yang lebih menutup bahu supaya lebih balance untuk satu badannya. Kalau misalkan bentuk badannya lebih lebar di bagian pinggang dan di panggul, itu bisa cari rok yang lebih flare. Jadi lebih bisa menyamarkan bagian yang terlalu besar. Mungkin cewek-cewek suka nggak terlalu suka kalau ada satu protruding part of the body. Tapi sebenarnya if you're confident, just wear anything you like. 佢話咧，首先可以講下顏色。其實佢覺得顏色咧真係好個人嘅偏好嚟噶，就冇話點樣配最好嘅。不過你都可以留意翻自己頭髮嘅顏色去做配襯。而了解自己嘅身體形狀咧，佢覺得更為重要啊。因為如果你嘅身體形狀咧係倒三角形咧，佢建議可以揾一啲能夠遮住自己膊頭嘅衫，令到咧成個身體咧望落去會平均啲。而如果身體形狀係腰同埋臀部比較闊， 闊嘅話咧，就可以揾翻條大啲嘅裙，咁樣佢就可以蓋住過大嘅部分。最後啦，佢話可能咧好多女孩子有時候咧會唔係好滿意自己身體嘅某一個部分，但係事實上最緊要係夠信心。其实所有衣服都可以驾驭到噶啦，咁我又想了解一下2021年你觉得会兴啲咩咧？ Karena sekarang kan kita masih in a pandemic, jadi yang aku lihat itu semuanya cari comfort. Karena kan kita banyak yang work from home, banyak yang learn and study from home. Jadi pasti cari baju yang nyaman dipakai di rumah dan yang terpenting itu harus ada pocket.Kenapa harus ada pocket? Apalagi kalau misalkan kita sewaktu-waktu keluar rumah untuk beli necessities. Karena kan kita harus punya dompet untuk masker. Kita harus punya hand sanitizer. Jadi baju-baju yang apa ya, yang nyaman dan sangat practical untuk dipakai itu...will be the trend. 佢話其實見到好多人咧都喺度揾緊舒適感，因為咧而家多咗人喺屋企上堂啦，或者係工作，所以個趨勢係咧需要揾一啲舒適嘅衫。最緊要係要有個袋啊，因為而家出街咧好多嘢要帶噶嘛，例如口罩套啊、搓手液等等，所以咧除咗舒適咧，實用都係非常重要噶。最後啦。喺香港，你最中意做啲咩先？ Ini trend baru sih, aku lagi suka banget piknik. Because piknik itu estetik, adem, enak, anginnya, dan untuk ngumpul sama teman makan, it's really nice. Jadi, I think one of my favorite activity right now itu piknik sama teman-teman. 佢话佢最中意就系同朋友野餐啦，野餐非常好噶，吹住微风，同朋友倾下偈，食下嘢，聚下，几咁惬意啊！咁野餐达人。你如果去野餐嘅话会准备啲咩呢？ Jadi pertama harus bawa alas yang enak. Pertama harus punya dua alas, alas plastik dan alas yang nyaman untuk didudukin. Karena kan kita ngeduduk di atas rumput. Jadi kalau misalkan hanya plastik itu kadang suka sakit. Jadi pakai alas yang soft. Itu penting. Kedua, makanan bawa secukupnya. Kalau kemarin itu piknik, aku rasa aku terlalu ribet sampai bawa terlalu banyak hal.Dan itu pikniknya di Victoria Peak Garden. Jadi itu naik nanjak banget. Dan I think itu terlalu banyak usaha yang gak perlu. Kayak terlalu banyak effort. Jadi sebaiknya kalau misalkan piknik, keep it as simple as possible. Makanan juga makanan fast food. Misalkan beli burger atau beli apa itu enak. Atau pizza. Pizza itu go to food banget kalau piknik. Dan beli minumannya yang kayak jangan terlalu besar packaging. Karena minumnya bakalan...takutnya nggak habis nanti ribet untuk bawa baliknya lagi. 佢哋最常咧就去维多利亚公园野餐噶啦。佢话咧，首先去野餐佢会带两块好嘅毡，一块系胶底，一块就系普通嘅毡去坐。因为咧坐草地，如果净系带一块嘅胶毡咧，就会坐得唔太舒服啦。其次就系带足够嘅嘢食，唔使带太多太复杂噶，因为咧太多嘢又食唔晒嘅话咧，你就要带翻走好多嘢啦。所以咧应该尽量简单化。快餐都得噶，例如系汉堡啦、披萨啦，都系唔错嘅选择嚟噶。多谢晒野餐达人嘅小 tips， 冇错啊！周末咧去亲亲大自然，确实系一个唔错嘅休闲活动嚟噶。不过记住啦，自己垃圾自己带走，仲有爱惜公物啊！今日多谢晒 Fiona 嘅分享 ，thank you。 jatuh cinta diam-diam kau pun juga cinta kita berdua belum punya kekasih saling mendekati perasaan tak bisa berdusta bahagia terasa sempurna kita berdua belum punya kekasih tunggu apa lagi katakanJadi kekasih saja. Yau guo bun ye de ga ke, you wei shang hei ni. Zao de ge ji din wo no sai mei. Zai guo bun ye de ga ke, you zai shang zhen ni. Yang gong de chan lan you ni hei. Tian hei zao qi yu ke. 我哋正式接听大家嘅电话咯，睇下母亲节咧到底第一通接通嘅电话系边位咧？罗先生，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 系早晨，系。 嗯，点啊你？ 水嚟，真 系。系唔紧要，唔紧要。你今朝早打嚟，系咪有啲说话系同母亲节相关嘅咧？ 系啊，系啊，系啊。 嗯， 我希望阿妈咧就开心心啦。 嗯。 有酒饮啦，有烟嚟食啦。系啊，继续 快乐人生系嘛，即系过翻自己嘅生活态度就 OK 啦。你觉得？嗯， 佢走咗 啦，系 系啊，即系佢喺天堂嗰度咧，或者喺唔知边度啊，系 但系都希望佢可以逍遥快活咯，嗬。 系系系。 嗯，咁你都系啦，即系成日都话啦，留低咗好多嘅快乐同埋回忆俾我哋嘅时候咧，就希望我哋再生人好好珍惜同埋过你嘅日子。咁既然你都希望佢快活，我谂佢都希望你开心、健康同埋快乐嘅。 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啊！咁啊，希望大家亦都系母亲节快乐啦。最紧要咧就系珍惜同屋企人嘅每一分每一秒，无论系做啲乜嘢咧，就算系你眼望我眼，冇乜嘢做，简简单单食餐家常便饭咧，都可以好快乐嘅。好，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阿 Yan， 早晨， 早晨， 早晨，点啊？ 匿埋先，等等你。 点解要匿埋嘅？ 唔系，屋企人瞓紧觉。我系阿 Yan 啊。咁咧？我是我啊，祝林慧先，林慧母亲节快乐， 多谢。我又祝所有天下的妈妈都可以分享到这个母亲节快乐的祝福啦。 是啊是啊，是好开心啊，好开心啊。唔该，头先那个先生帮我拨电话哥哥啦。 是啊，他听到了。 是啊是啊，唔该晒，唔该晒。 咁你打电话嚟，是不是都有啲祝福的说话想讲咧？ 是啊，我妈咪83岁。 嗯。 咁咧。佢叫做黎妹， 嗯，黎妹， 咁咧，我哋咧即系好老啦嘛，年纪大，咁啊帮佢录一个电话铃声咧，就系、是、黎妹听电话，黎妹听电话，咁咧我而家想讲咧，黎妹我爱你，黎妹我爱你， 嗯，呢个系咪可以等佢时时记得自己啊？我系黎妹，我系黎妹咁样啊？ 嗯，特别啲咯，咁佢成日都做神运嘅，咁咧身边好多做神运嘅朋友咧，一听到黎妹听电话咧，就会 就叫佢啦， 系 啊，你电话响啦，咁 即系比较特别啲嘅铃声咯。 嗯，都几温暖喎、啊，你哋做呢件事，即系啊，好独特嘅一个铃声，同埋时时听住嘅时候咧，就实记得你哋啦。啊，我屋企有班细路咧，就整咗个咁独特嘅铃声俾我。 是啊，原先我哥哥整先的，跟住换了电话呢，佢我妈咪就话哥哥未得闲整啊，咁我录啦，我话你暂时要住个女声先啦，跟住而家 可以换嘅，时时都系咪？一人讲一句咯，或者 咁暂时未有呢个版本咯， 我可以试下 喎。 系啊，可以全家人一人讲一句咁样咯，哇！跟住之后即刻谂翻起晒屋企有咁多人啊，原来咁。 暂时都唔会啊，因为太多人聚咧比较麻烦啲咯。 系啊系啊系啊，啱喎啱。 我咧我过往都有同妈咪去食母亲节饭嘅。 嗯。 咁咧我今年选择唔好约佢住咯。 系。 用电话先啊，因为咧咁你而家咧即系我自己睇过香港市面咧，全部人都订台啊订台订台啊，个个都好开心，我都好开心嘅。但系咧，我唔想妈咪83岁，我唔想佢喺嗰个太多人嘅环境。 尤其是食饭因为要除口罩添。 系啊，咁我谂住唔好，即系净系同佢讲咯，话俾佢听有呢件事咁样。 系咯， 年纪大始终都要 谨慎啲， 系用谨慎三个林慧，你好叻，好中意听你，好中意听你节目啊！ 多谢你啊！ 你播啲歌咧，头先你播咗几首歌咧，我都好鬼中意。但系你话哎呀点唱啊点唱，我又唔知佢哋歌名啦。但系你播出嚟，哇，好鬼入心啊！ 咁就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呢一份喜悦同埋温暖啦。我成日都觉得咧，真系屋企人就算系唔喺坐喺你隔篱都好咧，如果嗰个关系够密切嘅话咧，其实几远嘅距离都可以变得好近嘅， 好近嘅啫。 系啊， 全部都住喺同区啊。 哦，系啊，真系直头系住得好近添啊。 系啊，阿妈咪成日都话，我细女啊，我细女。跟住我话妈咪啊，细女都退休，将近退休。 哇，好有福气啊！咁你妈妈同埋好安乐啊，真系。 佢成日同身边嗰啲运动之友讲：，呢个我细女啊，我细女。我话妈咪啊，细女都将近退休啦。 唔系啊，其实讲呢句说话出嚟啦，系等隔篱嗰啲神运友咧羡慕下，即系你睇我细女都退休啦，就嚟咁，我几幸福噶。 应该系啦，应该系啦，我好中意我妈咪嘅。 嗯， 我哋全部兄弟姊妹都好锡妈咪。 嗯，感受得到，希望你哋可以继续都系咁样维系住啦。即系疫情期间，虽然可能真系要减少咗个见面，但我相信完全冇阻碍你哋嘅距离嘅。 冇啊，我哋好锡妈咪。 嗯，好啦， 希望全世界嘅人都咁爱父母啦。 嗯， 下个月就父亲节啦， 系轮住我。 唔该晒你， 唔好客气，我都好温暖啊，感受到你嘅分享，即系我都觉得啊，即系一家人其实齐齐整整咁样，其实真系好开心、好幸福嘅。咁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珍惜住呢一种幸福啦。 我可唔可以点唱啊？ 可以啊，可以啊。你谂到个歌名啊？ 唔系，我头先咧，我其实喺度跑紧步嘅。 哦， 我头先咧谂住，如果你播得通咧，我就想点 Beyond 嘅《真的爱》嚟。 嗯。好啊，我阵间帮你揾啦。 你俾我讲一句啊。 好，请讲。 黎妹，我哋全部子女都好爱你噶，母亲节快乐。 好啦，多谢你电话，我都觉得好 sweet， 唔好客气啊 ，Yan。好啦，希望不久将来又听到你嘅分享同埋你嘅声音啦，多谢你， 拜拜。 有时好得意噶，我觉得咧，除咗一家人之间嘅距离咧，我自己每个礼拜咧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我好期待翻嚟做呢个节目嘅，因为翻到嚟嘅时候咧就有一个缘分嘅接通咁样，我觉得好似一通通电。话咧就系大家虽然唔识大家啦，可能你连我个样系点你都唔知道，但系咧又好愿意打电话上嚟啊，不如我哋一齐倾下一啲话题啦，或者一齐分享一下啦。你又好愿意将你生活上面嘅一啲快乐嘅事，或者一啲心底嘅说话咧同我分享。好多谢听住 Beautiful Sunday 嘅每一个朋友啦，同埋真系留守住我哋香港电台嘅朋友。虽然你咧真系可能。讲真，你喺街撞到我咧，你都可能未必知原来，这个就系林慧娜咁。但系咧，好得意嘅人同人之间嘅距离啦，可以从心或者从一个人嘅个性去了解大家，未必一定要系有一面之缘先至叫做认识。呢一种嘅默契同埋缘分就系咁奇妙啦。听下之后嘅一位朋友，睇下系边一位先。早晨。李先生，早晨， 早晨，林小姐， 点啊？ 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大家咁话， 各位身体健康。 嗯， 借你少少时间， 系 我祝我妈妈87岁，母亲节快乐啦。 哇，好叻哦，87，我发觉一个比一个大年纪喎，啲妈咪。 系噶，系咯，所以要多啲关心佢啦。 啱啊，啱啊。 稍后咧，我就会买件大哥同我庆祝下咗先啦。 吓。即系都会见个面系咪啊？今日都把握住呢个机会。 系啊，因为正如头先嗰位小姐咧，疫情啊，真系唔系几有信心带落去饮茶。 系，我都同意。 我唯有翻屋企同佢庆祝啦。 其实喺边度都冇乜所谓嘅，只要见到面就得啦。 有个心就我觉得就大家都开心嘅。 系， 咁同埋林小姐，我代个女祝我太太，又系母亲节快乐啦。 吓， 仲有少少贪心，听日我太太生日，咁啊祝佢生日快乐啦。 系，我想问一下系咪有两份礼物噶？即系母亲节同埋生日礼物系分开噶？ 会嘅，会嘅， 会嘅， 会嘅。 真系好啦， 我觉得咁样嘅，要个家庭和谐咧，就首先要自己要努力。 系 长者啦，对长者啦。因为我哋以前细个，咁我长我哋妈咪爹哋吓不停咁关心我哋，原谅我哋嘅错。咁一到佢年纪大啦，可能认知有少少难度，咁我哋又多啲关心，多啲接纳佢嘅少少嘅出错，咁 就共融一啲咯。 系啊，啱啊，即系老生常谈啊，嗱，好似啲老人家咧就变翻小朋友咁，系嘛？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都是要多啲关心、多啲提醒，即系细个佢提你啊，落雨要带遮，翻风要着多件衫，而家就调转啦，啊，你快啲着多件衫咯，好似好长气咁啊！ 佢成日都好似阿林师都讲，好热，使乜着衫？我唔系啊，妈，你着翻件衫先啦，我唔系叫你全日着，你着一阵先，着咗起身， 嗯， 眼多少少先除，咁咪唔使担心你病咯。 同埋咧，我觉得因为而家咧，我哋嘅老人家咧，即系我哋嘅长者咧，都比较以前嗰代咧挨得多，所以咧佢哋嗰啲体力同埋魄力咧，同埋韧力啊，特别系都系特别够噶，即系成日都觉得诶、都唔系好辛苦啫，都唔系好攰啫，又唔系好热啫，所以咧就有时真系要再多啲关心，再多啲提佢咯。 我另外体验不到一样嘢，呢样嘢系值得我哋学习嘅啦，小姐啱唔啱？我哋应该系即系。多啲正能量去睇一啲嘢咧，就大家就會開心啲。 嗯， 同埋咧我好認同頭先嗰位小姐啊。 嗯， 嗱，林小姐每日咧，我每個禮拜我好中意聽你節目嘅。 多謝你先。 正能量啦、啊。 嗯， 同埋嗰位小姐點歌首歌又啱啱我就真係想點俾我媽咪聽、啊。 嗯， 媽媽真的愛你。 好啦， 係啊， 借歌可以將大家嘅心聲都講出嚟啦。 一句説話，林小姐。 好，請講。 祝所有將會考試嘅小朋友嘅媽咪，或者 D S 嘅媽咪，我都帮你小朋友加油啦！ 系啊，大家咁话啦，希望我哋嘅社会可以多啲嘅栋梁啦，喺呢个考试里面培养到更多人才。多谢晒，好啦，拜拜。有时就系好得意嘅，即系呢个世界嘅缘分就系咁噶啦。好啦，我哋听最后一通电话，要快啲讲，快啲讲啦！早晨 ，Ada， 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多谢你啊，林美小姐， 唔好客气。 我哋首先咧就多谢咗我个妈咪养到我哋十姊妹， 哇，好犀利！而 家咧就得翻九个个妹妹，啱啱去咗一年，第六个妹妹 系 咁我咧多谢妈妈就系去养我哋啦，咁多个啦，同埋我佢咧就因为93岁啊， 哇， 系啊，佢变咗咧夜晚嘅思维冇咁好啦， 日 头都几清晰嘅， 净系夜晚争啲都好叻噶咯，即系。 咁又 好犀利， 我第九个细佬咯，照顾佢咯，夜晚黑，即系佢唔瞓觉嘅思维。咁日头咧就首先多谢我个妹夫先，因为我嗰个 Sandy 妹妹最细嗰个咧，佢因为放紧大假，所以咧琴日就帮手照顾我妈咪。咁我弟佢个先生阿 Dennis， 佢咧就琴日咧下昼买一扎花俾佢，佢好开心啊， 好有心思、哦。 我最细个妹第十嘅，同埋个妹夫系好好嘅，一个 Sandy。一个 Dennis， 特别照顾佢哋好好嘅。 我都希望你哋个个都系啦，即系一家人咁多兄弟姊妹都可以健康、平安同埋快乐，咁就最好啦。祝你哋一家人都系母亲节快乐啦！ 好啦， 好啦，唔好客气，多谢你电话啊！亦都咧，藉住头先嘅点唱歌啦 ，Beyond 嘅《真的爱你》咧，将呢一份母亲节嘅祝福咧，希望可以送晒俾所有嘅母亲啊！ 藉住呢一首歌曲咧，林慧代表所有嘅子女同大家嘅妈妈讲一声，我爱你啊！多谢妈咪。 十一岁女子分别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披露资料规例入面嘅提供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以及冇遵守要求提供所需嘅资料。卫生署指两人是早前确诊新型肺炎的病人，在卫生防护中心跟进确诊个案的流行病学调查入面，那名男子涉嫌在上个月16号向获授权人员提供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而那名女子涉嫌在上个月17号没有遵守获授权人员的要求提供所需资料。两人昨天被捕，案件将会 在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31儿童节目时段，实行要每位小朋友都攞足100分。逢星期日早上亲子睇早场， 卡通片、益智节目由8:30开始，笑声笑声直落到10点。 仲有仲有，星期一至日晚晚6至7，开心连环送上， 得意动画年中无忧。 港台电视31， 100分儿童节目， 100%趣智，小朋友100%中意。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一班日本型男，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全部都是由蒙面超人进化而成。使出必杀技，骷髅漫天少女心，寻找最强蒙面超人男演员。星期日下昼4至5，天空海阔八月号，蒙面超人男优音乐特辑。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时间嚟到早上嘅7:08，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咁啊，第二个钟头咧多咗一个主持人嘅 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Selamat pagi Hong Kong，Selamat pagi 德文德文。 我好坦白讲啦，我今朝早见到格先生嘅时候咧，我心里边系有一种觉得啊好莫名嘅。 感觉喺度嘅。点解呢？因为我识格先生嘅时候呢，我仲未结婚啦。跟住我识你嘅呢咁多年里面呢，你睇住我结婚啦，睇住我由一个即係以前母亲节呢就係淨係同我妈咪庆祝嘅，到而家呢就有个女同我一起庆祝嘅阶段啦。咁我就好神奇嘅呢件事。 係囉，同埋以前嘅时候呢，我记得呢我嚟有几次啦，都有带个小朋友翻工嘅，系好细个嘅小朋友，而家都已经系个 size 咧系唔同咗 大人 啦， 系咪？我上次见到你张相咧，我都吓呢个系你个仔。 同埋咧，我哋系试过系之前嘅时候系叫小朋友去嗰度六十啦，擘下啲衣服，嗰把声唔会咁样噶啦，噶啦。 系啊，应该即系做唔翻嗰把声嘅效果。 冇可能啦，已经。咁但系好， 咪可以录个大人版，我试下下次。见证住佢嘅成长咯，唔系好似我哋啲听众咁。同埋我今朝早见到你嘅时候咧，我第一个画面咧，我就系谂起你去我屋企咧抱住我个女嗰个画面啊。 系啊，阿格巴比个女咧好中意俾我抱噶，抱到咧真系咧瞓觉瞓着，系啊， 瞓得好冧嘅。哇，跟住挨住你咁样，真系好中意你嘅。 系啊， 我都话可能有磁场有感应，即系阿妈中意嗰啲咧，个女都中意，唔知系咪真系关事咧？我所以今朝早突然之间见到你嘅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得意啊！呢種感覺，即係以前同你講母親節呢一樣嘢咧，就係、是、哦，好似係叫你個仔升演啊，叫你個仔客串啊咁。估唔到我而家都有個女可以客串下喎。 感覺點樣咧？你覺得同人哋慶祝，同而家係個女同你慶祝，用咩唔同？ 你係咪想知真實情況先？ 系 真实情况， 系 其实我冇乜大感觉，我又唔系真系觉得节日系好要特别去庆祝嘅人嚟嘅，即系我本身个人系咁样噶，即系就算你话生日啦，咩纪念日啊，就算你话结婚周年纪念啊，以前拍拖纪念日咧，我从来都唔会特别去庆祝或者觉得系一个特别日子嚟嘅。 正日你都即系拍拖嗰啲日子，个正日你都唔去。celebrate 有啲系会十日啊，100日啊，101日啊，102日嗰啲咧， 我真系唔会。所以咧，我个性格系咁样嘅，即系我会记得嘅。其实，即系如果我嘅另一半或者我嘅屋企人都好想会去庆祝嘅话，我当然一定会去做呢件事啦。但系我自己本身咧，如果你话我去做主角嘅日子咧，我就真系冇乜特别。覺得需要慶祝嘅，反而後屘我就有諗過呢一個問題，因為有時咧，周不時啲朋友啊或者同事咧就會商量啦，咁啊，特別係啲男同事咧，有時會問下，譬如母親節嚟緊咯，送啲咩俾太太好咧？咁啊，上個禮拜有人咁樣問我啦，咁我就話嚇。又要諗買禮物啦，咁快咁我都諗唔到要咩禮物，咁我就好實際咁同佢講，咁不如你俾封利是佢、啊。 你點解咁樣㗎？你好似我，我好似你，就係講真啦，格拉比，我對我自己嚟講咧，我係中意同人哋慶祝嘅，即係我知道對我媽咪嚟講嘅呢樣嘢咧係好重要嘅，所以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好細個都已經係同你慶祝㗎啦。同埋我記得我有一年嘅時候咧，因為我有細佬嘅，有一年。年嘅时候咧，我哋特登嗰一年咧整蛊妈咪咧，唔同佢讲，我哋已经准备咗啲嘢噶啦，啲礼物咧我哋摆喺个枕头嘅下面，所以佢要瞓觉夜晚，佢先会搵到个礼物噶啦。咁佢咧就已经好担心，同埋佢好啰啰挛，同埋佢好唔开心，同埋佢已经不停咁样 提你哋啊， 不停咁样提我哋，就不停咁样冇事，唔知有咩啊，做乜嘢啫咁样嗰啲咧，佢真系好明显系佢系好唔开心。中途 好惨啊！但系你话要瞓觉先至发现嗰份礼物。 就是、我同我细佬就话，中途嘅时候咧，其实见到佢都有少少唔忍心，想同佢讲。 其实你哋又真系好嘢，忍到夜晚。 但系你见到佢个反应咧，真系好好笑嘅。但系经过嗰一年之后咧，佢知道我哋系唔会唔记得嘅。所以今年咧，我系早啲送俾佢嘅，俾佢去嗰度，系定啦，你有啦，有礼物收啦，系真系你个日子嚟嘅。咁所以而家咧，我都觉得系佢个日子咯，多过系我个日子咯。 我都觉得系嘅，同埋我想讲咧，你讲话呢个被封利是嘅文化咧， 我中意啊，我 buy 啊呢、這个。 我都有我先生有问过我想要咩 利是， 跟住我就话不如你俾钱我啦咁，因为我咧而家收到嘅所有利是咧，其实我会帮我个女。佢储晒落佢个户口度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啊，不如既然冇乜嘢想要，或者其实都冇乜特别嘢需要去买啦， 與其夾硬揾啲嘢買，不如儲起佢好過啦。咁即係我諗，我都比較似我上一代嘅觀念。我上一代都係咁樣嘅，即係我爸爸媽媽咧嗰啲過時過節啊，或者係生日啊慶祝嗰啲咧，全部都係封利是咯。咁好似我媽咪上個月生日啦，即係佢四月尾生日噶嘛。咁我又係啦我因為我而家開始出嚟做嘢咧，我就好少會去撳現金再封利是嘅。咁我上次咧就將一張入數紙咁就送俾佢，話生日快樂咁樣啦。跟住佢咧轉個頭咧，將我俾佢嘅一半咧就入翻俾我咯，即係又係用入數嘅方式入翻俾我。跟住我就哎呀，即係點解咧咁？跟住你就會發覺原來咧啲長輩咧，即係特別係媽咪級啊、爹哋級咧，都係會好擔心啲仔女唔夠錢使。你做乜俾咁多錢我啊？咁其實都唔係好多嘅啫。咁但係咧，佢哋就會覺得好似好多錢咁樣啊，都係唔好啦，俾翻啲你啦咁。同埋長輩有一個概念咧，我覺得我會承傳落去嘅就係、是、當人哋送咗一樣嘢俾你嘅時候咧，佢哋會成日用一個所謂嘅回禮。或者摘翻个利是俾你嘅籍口咧， 摘翻噶，妈咪妈咪，你听到啦，香港人习惯啦，唔该，你而家喺香港啦， 将嗰个福气或者祝福都分翻俾自己嘅后辈，咁我又觉得啊，呢一个嘅传统咧，我会学咯，即系唔系净系对后辈嘅，就算你话长辈俾利是我，我每年都会俾翻啲利是长辈买嘢食嘅，咁我觉得呢一种系唔系因为物质，亦都唔系因为金钱，只系可能做后辈嘅咧，又会好。好想长辈放心啦，即系 OK 噶，我而家都可以啦，俾封利是你，你可以放心啦，安乐啦，唔使担心啦。咁另一方面就系、是、真系，无论你话唔系直系亲属，即系未必系爹哋妈咪啦。但系譬如如果我觉得舅父啊、舅母啦，其实都好亲好亲，所以我都会好想当自己有能力嘅时候咧，就即系出嚟做嘢啦，都想孝顺佢哋。咁就有时你好肉麻噶嘛，唔系成日都咁亲近嗰啲亲戚啦，咁就用呢啲方式嚟表达咯。系啊，所以都希望即系，譬如母亲节咧，都唔单止净系同妈妈庆祝嘅。有时如果系一啲喺你生命中好重要嘅人咧，都可以系一个机会同埋一个提示咧，就不如你都关心下佢今日点啦，睇下今日会唔会出外啊，或者系有啲乜嘢嘅安排咧？特别系我谂一啲独居嘅长者啦，真系大家都要去关注一下，会唔会有啲身边咁嘅朋友咧，或者系屋企嘅亲戚啊，或者老人家咧咁，都可以主动啲送多啲嘅爱同埋关心俾佢哋。咁啊，希望咧佢哋都可以，无论系有冇屋企人喺身边，近距离都好啦，都可以感受到嗰一份温暖啦。 格 Barbie， 格先生。 呢一首作品咧，我觉得都几几有佢自己独特嘅个性。但系咧，印尼嘅作品咧，嗱以前咧好多时候我就会问格先生呢只歌点读啊个名咁。但系呢一只歌咧，我又觉得而家开始越嚟越多人系咪印尼都兴一个市场，就系改翻啲大众化啲会识读嘅名咧？ 应该就唔系好普遍嘅，但系呢样嘢系实在系都几好嘅。如果系 middle class 嗰啲人啊，或者系外国嗰啲人识。睇識讀啲嗰啲語言嘅呢一就會幫到手啦。 係啦，所以呢隻歌我識讀啦，叫做 Don't Let Me。 有啲拗啊！ 係啊，嗱，點解我哋只係咁講咧？因為咧，嗱，格先生今朝早就同我分享咗一個叫做印尼嘅市場打咗入去另外一個都好有國際吸引力嘅市場啦。咁我又覺得呢個真係比較少見嘅情況，即係喺娛樂界裏面咧，即係我覺得以前比較少見到印尼嘅明星喺譬如韓國啊，又或者譬如印尼嘅品牌喺韓國嘅一啲綜藝節目好或者電視劇好出現，真係比較少見啲嘅。咁但係似乎近來就多咗一個熱潮喺度。 第一次格 Barbie。第一次，因為講真，佢你喺香港，你知道有個印尼嘅即食面喺香港係好 hit 嘅，你見過佢香港電視出現未啊？除咗佢真係以前有一兩個嘅廣告，應該未試過咯。 我覺得比較少見。如果你話香港本地嘅劇集咧。而家都唔會正面有嗰個品牌出現，可能有 文係叫做 係啦，植入式廣告嘛。但係咧就都會有呢一種食材，可能間唔中喺啲劇情度出現都有嘅，但係就唔會。 見過，不過不是主流電視平台咯，即是可能其他一些頻道，即是而家新興的電視頻道咯，咁都會有見過嘅。但是就不是好像我哋諗嘅，即是有埋個品牌會喺個電視嗰度做植入式廣告， 好清楚。 係啦，就唔係呢一種咯。嗯。但今次我哋講嘅呢個係呢一種植入式廣告喎， 好勁嘅呢個。但係呢一樣嘢係可以講係糖嚟㗎啦 ，Barry。你見過呢只糖未先？因為我就帶啲俾 Barry 試。 我就要形容一下今朝早發生咩事咧，就係話説咧，阿格先生突然之間就拎咗包糖出嚟啦。咁跟住我就諗緊呢包咩嚟嘅咧？咁我就估到佢係咪想介紹啲印尼嘅新嘢俾我試下咧？咁然後佢就同我講啦，你唔使講住。我俾條片你睇下先咁，咁佢突然之間咧就拎咗一個韓劇嘅片段出嚟俾我睇，咁一路睇一路睇一路睇啦，咁啊睇完之後咧，我除咗喺個劇集裡面只係認得一位演員就係宋仲基之外咧，我其他所有嘢係睇唔明咧，亦都聽唔明嘅，係，咁但係咧我就見到，呢個唔係你頭先俾我睇嗰隻糖果個名，雖然個包裝唔一樣，但係係嗰隻糖嚟嘅， 冇錯， 嗯。 咁嗰個包裝咧就係、是香港買嗰啲係獨立包裝啦， 即係一粒粒嘅位置獨立包裝啦。 但係咧韓國嗰啲好型嘅，佢個包裝係好似咧一好似 capsule 人哋嗰啲 好似藥丸 拍出嚟啊，所以我哋話好型啊！韓國嗰啲印尼嗰啲 netizen 都話咧好想要韓國嗰啲，但係應該味道都差唔多。 其實咧，你講呢一隻似係藥丸拍出嚟包裝咧，香港有啲品牌嘅香口膠都係咁樣包裝嘅，即係一片，然之後可能有十粒、十二粒咁樣，然之後就有啲石子包裝啦，你就可以將佢逐粒拍出嚟咁樣。 好型啊！我覺得 你可以試下，你可以試下 香口膠先， 食住其他嘢先，就未見到有你講嘅呢一種糖果嘅包裝係咁樣。咁但係咧，我諗的而且確咧如果你话中意某一啲嘅艺人咧，如果你见到嗰个艺人去食一只糖或者系用某啲嘅品牌咧，呢一种广告效益咧系凑效嘅，所以你见到而家香港可能有好多嘅比较红啦，叫做或者比较多人中意嘅团体或者系明星艺人咧，都会有好多呢啲广告代言，就系咁解啦。 但系呢一个剧咧，亦都系啱啱播完啦，同埋真系好多人睇嘅。咁咧，佢已经第一集嘅时候咧，佢个 credit 嗰度有写呢个糖果个名嘅， 即系佢直情真系赞助。佢系叫赞助咧，而家咁样，定系买广告啊？叫做 我谂系咯，咁就嗰阵时嘅时候，印尼嗰啲viewers 都已经觉得就，咦，印尼牌子 好眼利， 好劲啊！你点解会有嘅？咁开始等噶咯，第一集嘅时候等就见唔到有任何嘢，要等到后面即系十五集之后嘅时候，先不停咁样见到。一见到嘅时候咧，真系每集都有咁滞，系唔同嗰啲 situation 都要食呢只糖， 都系要食呢只糖，因为呢只糖真系系都有少少效果嘅。 哦，即系同剧情系有关系嘅， 同剧情有关系，佢唔系真系不停咁样摆啊，或者系去个突然间喺车嗰度摆喺度或者唔系嘅，系真系同剧情有关，同埋有人倾嘅。咁然后 即系会提及呢一只糖，即系有啲广告成分嘅，真系听得出。 即系几好嘅，就系写埋喺剧本嘅，同埋咧见到嗰个韩国某个一个真系食一线个艺人， 即系睇住佢 摆住摆落口，哇！啲印尼嗰啲 netizen 直情系哇咁样，去印尼嗰啲直情系出埋啲 news 都有啊，直情电视都有倾啊，系我觉得系好抵咯呢个广告。 嗱，我问下格先生先，我唔知道你平时比较中意睇开啲乜嘢嘅频道或者系节目啦，但系而家因为咧植入式广告都比较普遍，即系除咗话真系买一啲电视嘅广告时间之外咧，咁亦都有好多啲尤其是黄金时段嘅节目啦。当中会有一啲品牌赞助咧，就可能要求佢都系喺剧情里边咧，尽量令到嗰个产品比较融入一啲啦，就去卖广告啦。你自己睇到呢啲广告嘅时候，你会唔会真系觉得好受落先？ 我要睇翻佢点样，如果佢真系太 hard sell 不停咁样推去我嗰度咧，我反而唔中意。但系如果你真系自然咁样咧，我就觉得系接受到嘅。 咁你觉得接受到系因为你觉得？你睇紧嗰个嘅节目嗰啲艺人，你接受到，所以从而接受埋嗰个产品啦，定还是系点咧？ 因为譬如话系你，譬如做戏都系啦，做女演员嘅时候，你一定系要嗰度上镜嘅时候要搽唇膏，你 搽唇膏 normal 唔紧要， 嗯， 你不停咁样去嗰度咧， 你觉得好烦 系啦，嗰一个钟你搽五次咧，我觉得系好烦。 嗯， 好似系有呢啲咯。 咁如果调转呢，如果调转有一个节目系不停咁样贬低或者踩一只产品，你会唔会又好觉得嗰样嘢系好相信呢？然之后影响到你唔中意嗰个 product 啊？ 我唔会噶，我自己都比较 objective 噶，嗯，我自己系 即系你都好有自己嘅主见嘅 能力噶。中意嘅时候咧，你讲乜都系噶，我自己识做 research 噶嘛。 嗯， 而家即系打落去某个 search engine 乜都出嚟噶啦，所以得嘅，我自己系可以判断嘅。 咁我可以综合到你呢一类人咧，植入式广告对于你嚟讲咁冇乜用。 呢一个系因为好玩，我先喺嗰度俾你哋试。 我纯粹觉得佢只系可以引发到你知道，原来呢个世界上存在呢一种咁样嘅产品。 有个 trend 同埋有呢样嘢，哦，系啦，咁样嘅。 但系佢吸引唔到你去做任何唔理性嘅消费选择咯。 唔会， 即系你唔会盲目咁样，因为某个艺人食咗呢粒糖而你去入，即系买咗一箱或者买咗十箱， 或者根本都唔食糖嘅，突然间买十箱咁样，唔会。 系咯，所以呢一类嘅广告或者呢一类的嘅 crossover 系几得意嘅，咁啊唔知道未来会唔会越嚟越多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英国地方选举的点票工作继续，综合传媒和争取苏格兰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推算，该党可以取得当地议会129席中的63至64席，未达到65席的多数议席最低标准，但相比2016年选举多赢一席。党魁斯亚晴形容苏格兰民族党取得历史性和非凡胜利，自己的首要工作是协助领导国家走出新型肺炎疫情。不过他说仍然有意在疫情危机过后举行苏格兰独立公投，又指首相约翰逊或任何人阻挠苏独公投的意图都没有民主理据。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间中学对开在放学时间发生爆炸，死伤者包括学生、家长和途人。有报道说最少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另外有报道就说可能多达最少55人死亡，超过150人受伤，又指袭击涉及汽车炸弹和迫击炮。社交媒体有相片显示爆炸发生之后街上布满血迹，书本和书包散满一地，暂时没有人或组织承认责任。报道指真正的袭击目标有待当局调查。教育部发言人说大部分被爆炸波及的都是女仔。欧盟批评今次袭击是以学校女生为主要目标，点等于是袭击是阿富汗的未来。回到本港，消息指本港社区首宗变种新冠病毒患者29岁的印度裔男子和同样确诊的31岁女友被捕。卫生署深夜证实暂控一名29岁男子和一名31岁的女子，分别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披露资料规例当中的提供虚假或具误导性资料，和没有遵守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卫生署指两人是早前确诊新型肺炎的病人，在卫生防护中心跟进确诊个案的流行病学调查中，一名男子涉嫌在上个月16号向获授权人员提供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而这名女子涉嫌在上个月17号没有遵守获授权人员的要求提供所需资料。两人昨日被捕，案件将于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曼城主场1-2不敌车路士。曼城在上半场尾段凭住史特灵的入波领先，原本之后有机会扩大领先优势，但阿古路势力挑射12码，被车路士门将文迪轻易接住。车路士到下半场凭切耶治和马高斯阿朗素各入一球反胜。利物浦主场2-0轻取修咸顿，文尼和艾简特拉上下半场各入一球。积分榜，曼城35战80分，领先第二位的曼联13分，兼多踢两场。若果曼联今晚作客不敌亚士东维拉，积分榜将未能追上曼城，曼城就能够提早夺冠。利物浦赢波之后有57分，压过热刺升上第六位，落后第五位的韦斯咸1分。在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个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平日，或者你会对佢讲呢句说话。 我条校服裙你放咗去边啊？ 着完功课啦，玩一阵得吗？ 得啦得啦，唔好咁长气啦。 但是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你应该说一句什么呢？ 妈妈好爱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为帮助企业周转，政府已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到今年底，并提高贷款额到最多18个月薪金及租金或600万元，头18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更高贷款金额，计划仲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粪犬学堂， 狗狗对于手的印象都有分好和坏？ 有的，其实手就是我们跟狗狗沟通的桥梁，如果我们不为意用错了的方式，就会破坏了大家的关系。 想知道个办法是怎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怎样做狗公关。 华尼斯马神是印尼南加里曼丹的首府，坐落于巴里托河以及马塔普拉河交汇的三角洲之上，错综复杂的水道令它有千河之城之称。 它的人口大约有62万人，是婆罗洲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东加里曼丹的沙马林达。 城内的水道交错，好多房屋都是在浮在水面的木筏上加建而成的。 而马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重要港口城市，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亦都影响深远。 例如来到今时今日，每日朝早都有居民和商人在船上交易商品，形成一个浮动市场。 作为一个深水港，马神的贸易相对其他城市发达，出口到外地的货物有橡胶、木材、胡椒、石油、煤炭、黄金以及钻石等等，而当地亦都有炼油厂等设施。 不过马神又唔系得水上市场噶，城内嘅萨比拉木塔丁清真寺亦都系当地嘅地标，游客必到嘅景点。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巴比，格先生。 好啦，嚟到最后半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38，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先。今日咧，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噶，吹和缓嘅西南风。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而本周中期咧就有几阵骤雨，咁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即系啲天气咧都系时晴，咁啊之后可能过两日咧又会有啲雨咁样啦，就唔好谂住啊呢两日热，可能就成个礼拜都出太阳啦，就要真系留意住啲天气嘅变化啦，咁啊就可以咧带咗雨具啦，就唔会淋湿身，咁就真系可以保重身体啦吓。咁啊，今日咧现时录得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4%，咁啊而家天气开始越嚟越热啦，尤其是中午嗰啲时分咧都比较晒啲啊，呢两日嗰啲阳光都好充足，咁所以如果真系要去户外活动嘅朋友仔咧，就要注意一下啦。特别系印尼姐姐啦，即系我成日都好担心一样嘢，就系斋戒嘅时候咧，都可能会饮唔到水啊，食唔到嘢咧，就可能对于啲体力嘅消耗咧就特别犀利啦。 系啊，吞口水都唔可以嘅，格拉比。 嗯， 同埋有之前嘅时候，有人都话，如果系譬如话打针啊嗰啲咧点咧，佢哋就话如果打针系去个肌肉咧都 OK，但系如果系打去嗰啲 vein 啊。 血管 嗰啲咧就真係有个 question mark， 系， 所以咧，譬如话你入如果系入院，你喺嗰度吊盐水咧，就真系已经破咗斋戒嗰啲。 明白啦，即系因为佢亦都有啲其他嘅成分入咗身体入边啦。 所以你话如果系真系好辛苦嘅时候，可唔可以去朗口咧？你朗口都系要吐翻啲水出嚟嘅。但系如果系洗面咧，都 OK 嘅，冲凉都 OK 嘅。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系咁热嘅话咧，可以喷喷咯，用喷剂喷翻啲面啊，或者啲皮肤啊，咁样分钟会 fresh 啲咯。 你突然之间咁样讲啦，咁我谂紧如果系做一啲美容咁样得唔得噶？即系搽一啲 cream 啊， 都得嘅。而家 即系都系外用嘅嘢， 咁热亦亦系亦都咁猛太阳，都应该去防 搽啲防晒系 咯，应该嘅。Jadi sekarang temperaturnya 27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84%. Hari ini cerah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juga sangat sangat panas. Paling tinggi hari ini bisa mencapai 32 derajat Celsius. Di daerah New Territories lebih tinggi 1-2 derajat dan juga berangin. Dan 1-2 hari ke depan itu juga sangat-sangat panas dan sangat-sangat bermatahari dan cerah. Tapi di pertengahan minggu ke belakang bisa 1-2 hujan. Jadi juga diperhatikan lah hal ini ya. Sang hai yu juyi ha, yu hai si le la, sang ke lai bai le, wadih mai gong hai wa kiểm tra gu ke mun tai ga. Gama ying gui da ga du zuo sai kiểm tra ga la, wo sang sun. Gama wo ki ga yong jie jie le do hai, bun sen le, wadih jiu bong ku mong sang yu yuek zuo hu yi di kiểm tra zhong sim gu du zuo kiểm tra la. Gama dim zhi le, ku sang gu sing ki日咧翻到嚟嘅时候咧就话，哦，因为咧其实而家疫情期间咧佢自己都冇乜嘢做，又冇乜约人，又冇乜地方想去，咁于是乎咧就喺屋企附近咧就发现咗有个流动嘅检测站，咁佢觉得都可以，不如睇下啦，观望下啦，咁佢就话咧。佢由晏昼嘅2点钟开始喺呢个流动检测站嘅附近徘徊啦，跟住就见到，好似排咗都好长嘅龙，即系眼见目测都起码有100-200人啦。佢话， 哇， 哎呀，真系好夸张。咁然后去到3点几都系好多人啦，4点几、5点几好似少啲咯，咁直至到咧佢话差唔多去到黄昏咁上下嘅时间啦。佢就突然之間發覺嗰個檢測站冇乜人，可能啲食飯時間，即係大家可能去咗食晚飯啦。於是佢就走埋去問啦，佢話：其實我本身預約咗喺其他地方嗰度做檢測嘅，如果我而家嚟做呢度採樣得唔得咧？咁佢話嗰個檢測人員就答佢可以嘅，咁於是就幫佢登記咗個資料，咁就話叫佢自己取消翻另外嗰個預約啦。咁佢就可以順利咁樣喺嗰啲流動嘅檢測車嗰度就做咗呢個檢測啦。 哇，格拉比個格格都真係好有耐性等啊！ 係啊， 我知道好多大啲僱主都係咧，有啲就話係你要落去嘅時候咧，要排隊咧，你拎阿婆婆個鬼杖落去，有得變 掹掹 出嚟一張凳 可以坐啊嘛！ 咁你喺嗰度等嘅時候咧，就有得坐，咁啊記得帶擔遮，因為之前嘅時候都又曬啊，又突然間落雨啊，同埋喺嗰度 準備曬應該要準備啲嘢啦，因為真係辛苦嘅咁樣排隊。 係啊，尤其是上個禮拜啲天氣都真係認真麻麻嚇，即係尤其是香港夏天咧，有時係嘅，一係就多雨水，一係就好熱好曬，驚住會中暑啦。咁所以遇著呢啲情況咧，都真係辛苦曬咁多位佳蓉姐姐去做呢啲檢測啦，都知道大家辛苦嘅。咁但係希望即係盡咗呢一個責任之後咧，就可以睇到啲檢測報告咧，你哋自己又安心啦，咁僱主又安心之餘，其實你喺印尼嘅家人都一樣好安心咯。你喺香港安好， 印尼格格如果是香港那些，如果是斋戒那些咧，系伊斯兰教。而家斋戒那些多几日就嚟开斋节，开斋节噶啦，格 Barbie 系 咁就你记得啦。我哋上个星期都有讲咧，喺印尼自己咧都话系今年就唔好翻家乡啦， 我记得系有一段时间就话叫啲人千祈唔好翻家乡啦， 即系五月呢、這个五月六号至到17号要讲就唔好翻家乡，因为呢一个咧系真系高峰嚟嘅。是回家鄉準備，因為是過年即是開齋節的一個星期前，通常人家個個都是回家鄉，那這個呢都是印尼領事館香港都有跟印尼姐姐說，就真的就可以呢，如果可以的話不要回印尼住，但是如果真的需要沒辦法的話呢，就如果要回印尼呢，就最好呢去印尼領事館呢去那裡拿一張叫做證明書，因為印尼領事館會發出一個證明書說你為什麼要回印尼有咩咁重要嗰件事咁样啦，咁就如果需要嘅话，冇办法嘅就冇办法噶啦，但系都系要做呢个手续咯。Barbie 有冇话有啲乜嘢嘅原因系属于呢一啲可以豁免嘅类别噶？ 我唔知啊，人哋个 emergency 每个人都唔同噶嘛，但系冇话豁免，就系、是、要话俾你听系有呢一个证明书啫。 即系话如果你真系必须要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咧，你都。喺無助之中叫做可以揾領事館幫手睇下可唔可以攞到呢一個證明書啦。咁如果有咗呢個證明書就可以通到過去啦。即係之前話封曬㗎嘛， 我都唔夠膽講啦。但係因為個問題就係我哋格格咧，通常咧都係住喺某個啲細啲嗰啲地方嘅。印尼嗰啲機咧係飛去大城市嘅，通常都係耶加達。而家個問題，如果你翻家鄉嗰啲，通常都係耶加達出發去全印尼嘅。 係。 咁呢一樣嘢就話。是不應該回去自己家鄉住，所以如果你飛去耶加達那些格檔，你要回到家鄉這件事這段時間的時候就比較困難了，變成就可能是有個證明書會不會容易一點呢，我都不夠膽說， 即叫做都要了解一下 是啦，但是印尼自己都經常強調這件事啦，還有今年呢都說是印尼那裡通常如果是真的開齋節的時候呢，當地啲官員咧係會開佢個屋企叫做一個 open house 嘅 Barbie，大家一齊嚟食飯啦， 大宴親朋 啦，叫做係香港都有嘅哈拉啦叫做，咁就話今年咧就唔好啦，呢樣嘢全部都咧喺每個地區嗰啲都冇做呢件事啦。咁同埋咧，如果係開齋嘅時候咧，未新年最 last 個開齋咧，大家一齊食飯咧都係好多人一齊食嘅，都話係最好咧係個 capacity 要睇翻啦，咁就。好多嘢都話，不如開齋啊，或者係去嗰度 open house party 啊，或者係翻家鄉呢樣三樣嘅，不如 virtual 做啦，上網做得唔得啊？大家喺嗰度試像啦嚇，唔好咁樣人見人咯。同埋咧，最重要咧係未新年，通常人哋要做咩咧？格 Barbie 要做咩？要買衫， 買新衫啊，頭至到腳趾， 同我哋一樣啊，都係要有啲新嘅衣服啊、鞋啊咁樣。 係啊，所以呢樣嘢都話係不如果咁樣，可唔可以上網買 online 買嘢算啦，唔好真係去市場嗰度買，因為咧耶加達嗰度咧有一個係好大好大好大好大批發同埋買衫買 textile 啦、買布嗰啲市場嘅，呢、這個叫做巴薩丹亞邦啦，這個係好個歷史咧係真係好。好耐几百年的一个大市场，通常呢因为它很大的，通常呢每天去人家去买东西那些大概30,000+人的， 哇， 但是因为它很大的，而且是 三万多人都不逼的， 不逼的，很大的，它是印尼最大就是东南亚最大的批发和那些 fabric 和衣服的市场， 即是卖布的做衣服，但 是上个星期日开始，你知不知道 多人去逼啊？ 起码一天有没有10万人流啊？ 有啊，就是，所以就说是怕的，这件事你虽然是 就嚟過年啫，但係都唔好啦，咁多人逼佢嗰度，咁賣嘢嗰啲都話係無奈嘅，我哋唔通唔要錢咩？係要錢，但係個問題係真係實在都驚地嘅，所以 嗱，不過我咧覺得咧，嗱，格先生講得好啱嘅，真係講緊印尼當地，如果真係個人流多得咁緊要，一次過一窩蜂去做呢啲嘅新年前嘅準備咧，當然係危險啦。但我都想提多一句，上網買嘢咧。都唔係冇風險㗎，即係喺疫情嘅角度，即係尤其是係啲包裝啊，又或者係你拆咗嗰啲箱咧，到底係點樣去棄置啊？或者你拎入嚟嗰包貨物點樣去洗乾淨先著上身，同埋嗰啲包裝點處理都係要好謹慎㗎嚇。 但係香港啲格格應該識㗎啦呢樣嘢， 係啊， 抹啊，又要噴啊， 久經訓練 呢啲啊，又同埋而家我真係咁好太陽咧，我都係拎啲衫去曬咧，去殺下毒啊，消下毒都 OK。OK 噶，格巴比，咁所以咧就雖然就嚟有大日子啦，印尼嗰啲格格伊斯蘭嗰啲信徒啦，咁但係都係印尼自己都話要謹慎啦，所以就唔好好似舊年，因為舊年咧有一個大活動咧，就真係突然間個 case 個 virus 就高得好多， 梗係啦，你咁多人群嘅聚集， 都係要準備啦，去嗰度起碼都會幫到自己，幫到隔離左右啲人。屋企人都安心咯， 系啊，同埋我谂，相信即系经历咗成年嘅呢一个抗疫嘅经验咧，就算你话几冇经验嘅地方同埋人咧，都应该开始会知道大概啲嘢要点样去处理啦。咁希望即系嗰个信息再流通啲嘅时候咧，就可以帮到个疫情控制，会可以快啲啲数字会低翻落嚟啦。 同埋 Gabriel 下个星期咧，我觉得咧都系咧系大日子啦，都因为都会。過咗呢個開齋節，咁希望我哋格格喺見朋友嘅時候啊，通常去維園嘅時候好勁噶，大家一齊食飯噶。今年咧就真係要做翻好嗰啲防疫措施啦，同埋點樣去令到自己同大家都係仲係有個 social distancing 㗎啦咧，呢樣嘢都係要留意，唔好話即係 happy 啊 party 啊就唔記得曬啦。 嗱，香港就叫做有限聚令啦，咁希望大家真係要嚴謹咁樣去遵守限聚令啦。就算我知道。好开心、好高兴嘅大日子，你哋嘅传统节日都好啦，冇办法啦，即系等于我哋好似之前嘅农历新年咁样，我哋香港都要好忍耐啊！即系喺聚会方面，可能好多都唔去拜年啦。譬如我自己屋企就真系取消晒啲拜年嘅活动啦。咁都希望即系印尼姐姐都可以仿效下我哋啦。如果你话喺香港嘅话咧，都希望感染到你，可能适应咗个限聚令嘅时候咧，就算系开斋节啦，真系平时传统要约埋班朋友一齐去食嘢嘅，或者要去聚一聚嘅，可唔可以约少几个咧？即系可唔可以系，同埋唔好即系面对面除口罩食嘢咧？呢、這个真系好高风险、啊。 同埋我觉得咧，假如你约少几个，譬如话我哋呢个四个人嘅话咧、我哋当系四个人都一齐食嘢，都系要睇翻你个 distancing 啊，点样食啊，唔好大家喷口水，又一碟喺中间咁样，大家咁样食唔好啦。咁但系咧，你都系要睇翻，唔好嚟我喺度除口罩同你食咗咧，我就过隔篱都四个都除口罩都食咁样。 咁啊，等于冇 distance 过， 都系一样咯。 同埋我觉得可以咧，有时有啲变通嘅，即系如果你个开斋嘅定义系大家一齐分享嗰个食物嘅喜悦。或者是一些传统的礼仪啊，又或者是一些吉祥的东西，可不可以将它分成一盒盒细盒给你带回家自己吃呢？ 没错，好像刚才格先生分享一些 东西给我的时候， 一包包的独立包装的， 其实带回家慢慢吃都挺好的，我觉得 真的吃得一些时间长一点，整个月都吃都还有， 你又可以慢慢享受，又不用担心旁边那些有人走过或者不卫生啊，或者在街除口罩啊，那其实不是挺好，可以考虑一下一些新方法，是时候进步一下，我们都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又都有啲重要嘅资讯咧，要同大家讲一讲嘅。今朝早咧，除咗话系疫情相关嘅资讯之外咧，亦都有其他嘅一啲计划咧，可以麻烦阿格先生同我哋讲一讲啊。 Jadi karena pandemi COVID-19 ini juga membuat keadaan kondisi ekonomi dan pekerjaan itu lebih buruk. Jadi untuk dukungan tambahan buat keluarga dan individu dengan kesulitan ekonomi, pemerintah telah memberikan pemberitahuan untuk mengurangi persyaratan untuk jam kerjanya untuk mendapatkan tunjangan keluarga pekerja skemanya ini yang kita sebut sebagai WFA ya, untuk keluarga yang lebih dari satu orang. Jadi mulainya dari Juni 2021 sampai Mei 2022. Jadi jam kerjanya untuk tunjangan dasar itu dulunya itu udah 144 jam, tapi sekarang diturunin jadi 72 jam. Dan juga untuk tunjangan medium dari 160 jam diturunkan jadi 132 jam per bulan. Dan pemerintah juga sudah memberitakan kalau seandainya insentif untuk orang yang bekerja yang skema subsidi transport mulai dari Juni 2021 itu sudah ditiadakan. Jadi supaya ini dimasukkan semua sumber dayanya ke WFA ini. Jadi intinya kalau orang yang mendapatkan subsidi transport itu bisa ngeklaim paling sampai bulan Mei 2021 dan harus dilakukan sebelum 31 Agustus 2021.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boleh mendapatkan informasi lewat hotline-nya kantor tunjangan keluarga yang bekerja di nomor 2558-3000 atau ke website-nya ya di www.fsfaa.gov.hk。 好巧口啊，呢个网站。啱啱咧，我都上咗呢个网站睇咧，就系头先讲紧嘅三个 w.wfsfaa.gov.hk 啦，就系关于呢一个咧在职家庭津贴嘅资讯。咁如果大家都有需要去睇下自己合唔合乎资格申请嘅话咧，就可以上头先嘅网站睇一睇，或者咧致电呢个查询电话2558-3000，咁啊了解多啲相关嘅资讯啦。 Dan juga ada tambahan lagi, yakni ya kalau di Hong Kong ini pemerintahnya itu juga menawarkan ada vaksin COVID dan ini gratis untuk semua penduduk Hong Kong. Jadi orang yang berumur 16 ke atas itu bisa ngebooking lewat online sistemnya dan setelah itu bisa menerima vaksin dari pusat vaksinasi masyarakat. Ya, jadi kalau seandainya ada pilihan untuk vaksin yang mana, jadi kalau orang yang mau menerima vaksin tertentu yang namanya BioNTech bisa dilakukan paling telatnya itu karena akan diberhentikan operasinya sampai September 2021. Jadi kalau seandainya ingin harus paling telat pertama kali dosisnya diterima di akhir Agustus supaya dosis kedua keburu di September. Dan untuk sedangkan vaksinasi yang Sinovac bisa dilakukan terus-terusan lewat klinik privat dan juga di klinik masyarakat. Jadi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呢个系疫苗嘅相关资讯啦。咁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一啲关于疫苗注射嘅话咧，咁就可以上到去www.covidvaccine.gov.hk 嗰度了解下嘅。 Di samping itu masih juga harus ingat untuk menjaga kebersihan diri dan lingkungan. Ingat juga pakai masker di tempat yang umum dan juga buang tisu dan masker dengan baik. Social distancing tetap harus, bersihkan tangan dengan teratur dan juga dengan sabun dan air atau hand sanitizer. Intinya kita selalu tetap sehat. Dan di rumah juga harus siram pipa pembuangan air dengan Utrap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tiap minggu dan tutup toilet sebelum dibilas. Jadi kita sehat selalu ya. 系啦，记住啦，总之疫情期间咧，继续大家都要有好高度嘅警觉性啦，吓，即系个人嘅卫生啦，同埋防护装备咧都要好足够，保持适当嘅社交距离啦，避免去人多挤迫嘅地方嗰度聚集啦，咁同埋咧真系要个人嘅清洁啊、勤洗手啊等等嘅措施咧都要做得好足，咁先至可以咧自己自身又安全啦，顾住屋企又安全嘅。咁啊，去到今日嘅尾声咧，亦都希望啦，我知道好多印尼姐姐咧喺香港做嘢咧，都可能妈系喺印尼啦，又或者自己嘅仔女系喺印尼啦。咁啊，适逢我哋叫做母亲节啦，希望都可以你哋会可以打到一通电话翻去，大家互相慰问啦，或者祝福啦，同埋都可以趁住呢个机会。虽然可能印尼对于西方母亲节咧嗰个嘅印象未必系好深刻嘅，但系我又觉得啊，都系一个机会可以俾你哋大家去关心下、倾下偈、联络下感情咯。 或者咧，如果照顾婆婆啊，或者系屋企咧个物业间咧系 都是做媽咪的都是可以跟人哋講 Selamat Hari Ibu Happy Mother's Day， 好 sweet 噶，格 baby 好 happy 嘅。 我知道好多人哋姐姐甚至乎覺得自己屋企嘅老人家係好似媽媽一樣啦，咁都係好好珍惜呢一段緣分啦。希望即係雖然叫做離鄉別井，但係喺香港咧，希望可以喺人哋姐姐嘅心目中係你嘅第二個家，咁有呢一種安樂窩嘅感覺咧。自然做嘢嘅起上嚟都好安心啦，即系觉得做嘢嘅时候都唔系一份工作嚟嘅，而系融入咗一个家庭去为呢个家付出。咁呢一种嘅努力咧，会快乐好多嘅，我相信。好啦，我哋下个礼拜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啦，母亲节快乐啊，格先生 ，Bye 噶 ，Barbie， 亦都祝所有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 嘅妈妈级，又或者系屋企咧，总之系你觉得自己都好似妈妈咁样一样嘅人物咧，都祝你母亲节快乐同埋幸福满席。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Bye。